يسأل السائل: هل أنتم كيف كان على الأقل في هذه اللحظة؟ ثم السنة لا شأن عظيم. Module 1. Retranscrire un mot. Chapitre 1. Dictée 5. Premier mot. نظر. نظر. نظر. نظر. نظر. نظر. Deuxième mot. ثقب. ثقب. ثقب. ثقب. ثقب. ثقب. Troisième mot. قطع. قطع. قطع. قطع. قطع. قطع. Quatrième mot. سقط. سقط. سقط. سقط. سقط. سقط. Cinquième mot. قطف. قطف. قطف. قطف. قطف. قطف. Sixième mot. بقر. بقر. بقر. بقر. بقر. بقر. Septième mot. طبع. طبع. طبع. طبع. طبع. طبع. Si tu as acheté la formation, la correction est disponible sous la vidéo dans ton espace personnel. Si tu n'as pas encore acheté notre formation de plus de 300 dictées progressives, le lien est en description, et tu peux répondre en commentaire.